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65集。蓝河无语，想起来了，这是之前他上纸公交抓的那罗锅鬼啊，把他给捆警局外面反省了，还说抽空来放了他，结果一忙就是两个月，根本没时间。他就说警局外面哪来的鬼呀，原来是他拴这儿的那个，所以所谓京城新灵异怪谈是他无意中造成的。幸好他快乐只用得快，今天又来找王丽丽补货了。蓝河心虚的道， 哎，这不是来了吗，特意来看你有没有反省，现在知道怕了吧，以后还敢不敢了。 罗锅鬼擦了擦眼泪， 再也不敢了，肯定好好做鬼。 鬼也怕恶人，进局子的那些他都怕死了，警察一瞪眼他也怕死了，这种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。老天哪，以后他再也不要做坏事了，万一再被来老爷抓住，哎，不敢想啊。他们鬼不需要顿顿吃，也不需要呼呼大睡，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太可怕了。蓝河把他的纸锁给解开了， 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。 罗锅鬼又拜了两下才忙不迭飘了。蓝河看他身影都不见了，这才进了宿舍。王丽丽再次梦到了他的搭档，一见到他，王丽丽就道， 上次的案子后续你看了吗？我找到失主了。 我知道交给你肯定没问题的， 蓝河说道， 这次呢还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也是找失主。 王丽丽一听，只当和前两次一样，说道， 行啊。 蓝河就捧出一物来，王丽丽一看，是块3寸5尺高6尺长1尺厚的黄漆门槛，看着十分老旧，中间刻着金门县三个字，左边刻着艮玉龙德宫，右边刻着工匠人宴用金柱，用的是小篆。大案，这是大案啊。王丽丽对小篆其实没什么研究，她之所以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，是因为这段时间京城有件文物失窃的案子，可能涉及到跨国盗窃，也是市局那边十分重视的，照片内部都有。这案子说来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但偏偏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他隐隐绰绰听到一些内幕，盗窃方采取的科技实在太先进了，以他们目前的技术根本勘察不到任何迹象，就好像金门槛金门墩真的是凭空消失一般。坊间也在流传此事，甚至说什么是国际大盗偷的，引起围棋。现在他就出现在了蓝河手里，王丽丽呼吸都错乱了，一拍， 哎，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，还有个金门墩和金老鼠呢， 只找回来一半，先送来，委托你还给失主。我听说他报案了，你应该能转达吧。 哦，可以，这可是挂了号的大案奇案。 王丽丽说着忽然明白了什么， 他凭空消失不会是因为根本不是人偷的吧， 所以才会有阴间的同行来找，而且他们怎么也查不到痕迹。所谓的凭空消失根本不是凭空，而是大家看不到的生物。 你清楚就行，那位施主心里应该也清楚。 蓝河说道，他听说过那本就是京城吃阴间饭的那些法师先生推动的。 施主也清楚？ 王丽丽喃喃道， 那我对上级该怎么汇报啊，我能说是你给我的吗？ 他自己都觉得荒谬，可是这么一样文物又不是什么墓碑纸扎之类可以糊弄过去的。 你可以说，但 不一定有人信，或许施主会配合你给出一个好的理由。蓝河道，把金门槛交给了他。不管怎么样，这可是金门槛儿。王丽丽小时候也是听过那顺口溜的，而且能交给他，可见对他人品的信任。他昂首挺胸接过，还给蓝河敬了个礼。 放心，大当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谢谢。 嗯？ 蓝河反应过来， 搭档。 王丽丽支支吾吾，哎呀，不小心说出心里话了。王丽丽讪讪道：“ 这个，我觉得咱们跨界合作，阴阳警察都一起合作了三个案子了，也算是搭档了吧。” 蓝河忍俊不禁， 算吧，那搭档。能再借点纸吗？ 王丽丽想到后勤那边疑惑不善的目光，咬牙道：“ 当然。” 她疯狂去领办公用品，领到大家都怀疑她是不是拿笔记本糊墙了。这段时间用的少，刚好一点，估计又要被怀疑了。蓝河把纸都给撕走了，而王丽丽一惊醒，就觉得胸口重重的，睁眼一看，正是一块黄漆门槛压在这儿，他不敢有片刻耽搁，赶紧爬起来打电话。 哎，好了，已经给他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 蓝河看王丽丽十分慎重，对她也很放心。 这个搭档很有干劲啊。 那我送你回去。 宋福潭又把车发动了。 哎，对了，鬼哭是怎么回事啊？ 蓝河有点不好意思。 哦，哎呀，误会一场啊！之前我去觉慧寺找你的路上，抓到一个偷东西的鬼，顺手就拴这儿了。结果他因为害怕进出的恶人和警察，每天都哭。 他说着说着，声音也变小了。宋福堂也带上了笑意，安慰道：“ 该抓的，阴间不是法外之地。” 对。也知善恶须有报，不怕官刑怕鬼诛。 蓝河一想， 哎呀，忘了威胁他不准出去胡说了。哎，你说他不会在外头传谣吧？你不知道之前我们去阴曹地府那一遭都成了我大闹地府了。 宋福堂看他一眼，这倒也不算传谣吧。这时候依萍的声音忽然弱弱传来： 到前面能不能停一下？我想捎个信给我同族长辈，我还没告诉他们我找到供奉了。 前面是个开放的公园，依萍写了信下去找了只松鼠传信。蓝河见他走了，又赶紧把那只狐狸可能的来历说了一遍。 我觉得他是狐四，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狐狸报复心很强，你还是要小心着点。哎，那念珠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 宋福堂肯定的道：“ 不会了。” 车开到蓝河所住的小区门口，蓝河说道：“ 到了，就是这儿。” 宋福堂语调似乎带着若有似无的叹息，从蓝河的角度只能看到后视镜中他垂下的眼眸。 到了。 谢谢啊，今晚我还要收拾行李，明天来我家坐坐吧。 蓝河道，看宋福堂回头，他又喃喃地补充：“ 还没怎么见过活着的你。” 宋福堂心情一时轻快了。 好的，我明天带着饲养箱来。 蓝河下车，宋福堂也出来帮他把行李拿下来。 那。再见了。 蓝河接过行李，又伸出手笑着道：“ 对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 宋福堂也伸出右手握住他温热柔软的手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活着触碰到彼此。比起他因为时常离魂而较低的体温，蓝河温暖无比。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这就是我住租的地方。 蓝河拖着行李进电梯。 怎么样， 都跟你长辈们说好了吧，我家真不大，四合院什么的这辈子也不一定能住上了。一平悠悠道， 算了，现在会供奉家仙的人也少了，只要有地方住，有几根香吃就算了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香不要太劣质就行。 可以。蓝河打开门率先进去，白武在门口探头探脑，试探性地踏了进来。 哦，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小。 这里装修风格就是比较简洁，蓝河的东西也不多，看起来的确空间还可以。虽然离开了近两个月，但是干干净净，似乎连灰尘也没有。哎，你先坐一下。蓝河去把行李放好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，想起来什么了，喊了两声：七十九，你在不在？有个胡七十九应该还在他家养伤的，但不确定伤得怎么样，好了没有，有没有走。他一直不在家，胡七十九骚扰不到人，这期间走了也说不定。 我在。 一道女声传来，胡七十九居然还在。他从厨房出来，手里抱着自己的不锈钢盆，刚刚不知是不是在吃东西。 你终于忙完了。 蓝河拍戏也不敢带他去，等得他都快发霉了。蓝河还没回答，胡七十九鼻子抽动了一下。 什么味道？ 他冲到客厅去，就看到正坐在沙发上的白武，立刻就炸毛了，是真的炸毛。蓝河看到他光洁的脸上好像还飘出来几根胡须。胡七十九还以为白武是偷偷跟着蓝河回来的白门，蓝河不老装看不见吗？是他表现的时候了，他可是一个能看家护院的狐门。 哪来的刺团，敢擅闯本仙姑的地盘？ 胡七十九指甲一下变长了，眼神锋利如刀，扎向白武。白武的眼眶又红了。 前辈，我是跟着尊家回来受供的。 无助柔弱的话音像钢针扎向胡七十九。胡七十九捧着不锈钢盆倒退了几步，差点吐血。 你说什么？ 他嗓门一大，白武又蜷缩在了沙发上。蓝河走了出来。哎呀，你别吓他。胡七十九无语凝噎。 狐门？我是狐门吧？是狐狸精吧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 蓝河解释道。是这样的，我在剧组时呢，救了只刺猬，他要留在我身边报恩。后来我看他品行的确不错，就决定带回来养养。这俩月还是发生了不少事的。白武流泪。 你也没说你已经顶了狐仙了。 我没有啊，像我这么善良的人会只救过一只野生小动物吗？这只也是救助回来的，在我家养伤。哎，胡七十九，你伤好了吧？回不回山上？ 胡七十九在地上打滚儿。 我不走，明明是我先来的，我都给你家搞了两个月的卫生，还自学了通管道，怎么可以让这丧门趁虚而入？ 刚刚还喊刺团，现在堂而皇之喊起白门的蔑称了，丧门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